大家好，我是 Vicky 啊，而家咧又嚟到呢个九龙仔嘅公园咧，就同阿万 Sir 倾偈啦。咁啊，继续我哋嘅访问先。哎，万 Sir 你好。 哎，你好啊。 嗱，又继续我哋嘅讨论先，好唔好咧？ 好啊。 嗱，上次讲到跑姿同就包括系呢个摆手同埋呢一个落地嘅个板嘅姿势啦。咁不如今次咧，我哋又讨论下第二啲嘢，好唔好咧？ 好啊。 例如你提过咧，我哋系话跑步咧有四个地方要注意噶嘛，咁有一个咧就话要加强自己嘅心肺功能。其实你觉得对于你嚟讲最有效系咩方法咧？ 可以试下冲 interval 啊，咁举个例子，譬如四百米嘅 interval 可以快跑四百米，然之后咧就再慢足二百米。跟住可以連續做15組至到20組，咁樣就可以增強自己個呢個嘅速度耐力噶啦。 嗱，我哋啲同學咧就好想都知道，當然呢啲就梗係有用啦，但係其實實際啲練咗幾多時間先會有明顯嘅分別嘅咧？其實自己嗰個心肺功能。 其實一般嚟講，兩三個禮拜咧，你就會睇到個進步噶啦，係啊，即係其實連續做就兩三個禮拜到，你就會感覺到嗰個時間上會快咗，係或者你追個巴士你都發覺唔喘氣咁呢個情況又好明顯嘅。 哦，咁頭先你講話係一個禮拜要練幾多次呢啲 interval 咧？建議大家需唔需要日日練咧？ 可以一次做 interval， 跟住或者可以揀兩日都得。 哦，明白。好。咁啊，又講下另一樣嘢，就係話嗰個觸感係嘛？你之前提過嚇。 係。 係咩意思咧？其實。 即係話咧，有啲人咧，譬如時快時慢咁，跑到攰嘅話，又行兩步，又再跑翻，咁咧呢個速感咧就冇咁好啦。咁如果我哋能夠喺一個均速嘅情況下，完成整個賽事，譬如舉個例子十公里，咁你第一公里所用嘅時間同最尾個公里用嘅時間咧都係相若嘅話咧，咁就係均速係好啦。 咁點樣練到呢樣嘢咧？ 咁就要平時喺練習嘅時候咧，就要多加注意啦。咁例如一開始通常好多人就會跑快咗嘅，咁令到之後咧就會冇力啦。咁你下一次咁有呢個經驗啦，你就可以試下一開始放慢少少，睇下會唔會咧可以維持到個速度啦。咁有陣時太慢啦，令到之後咧留咗好多力可以再衝啦，咁咧咁又再檢討。跟住咧就再一開始又放翻快少少，咁如是者，咁不停咁揾自己嗰個嘅感覺，咁多啲留意同埋練習多啲咧，就最後就會揾到一個適合嘅觸感噶啦。 嗯，唔該曬，希望同學咧都領略到啦。最後咩個問題啦，把握時間。我想問一下咧，好多同學都想問，萬 Sir， 你平時咧，你個成績咁好咧，你一個禮拜其實係點樣訓練自己嘅咧？ 其實咧勤力啲就得㗎啦，係啊，即係有時間就跑多啲。咁如果係要真係好 fit 嘅話，咁作為一個馬拉松嘅運動員咧，咁可能一個禮拜要練六至七日㗎，係啊，可能最多都係有一日休息㗎咋。 咁每一次要練幾多 K 啊？ 咁咧就因人而異，可能有啲人咧佢會練十 K 至十五 K 就夠噶啦，咁可能到星期六日得閒啲就會加一個長課，要練夠二十 K 以上嘅，甚至乎近比賽嘅時候可能練得特別足嘅話，星期六日嗰課長課可能要去到三十 K 以上嘅，係啦，咁但係如果係發覺身體是頂不順的，會是有出現疲勞的感覺的話呢，我們可以就會因應自己的身體狀況而去作出調節啦，可能少一點都 OK 的。但一般來說馬拉松訓練就會多過一個星期啦，就多過70公里的。 哇， 咁樣，即係大家要努力啦。好啦，咁今次我哋就講到咁多先啦，好唔好啊？ 好啊， 好啦，我哋下次 再傾啊。 好啦，唔該曬，拜拜。